朝鲜咸津北道北部救灾战区扩大抢救，北部灾区的六个市郡已经完成了200多栋两三层楼房和2500多栋平房的骨架工程，而且同时推进住房内外内幕工程，已分别突破了70%和30%界限。从今年9月下旬全面进入基础工程以来，仅在20多天的时间里就完成11000多栋住房的骨架工程，为截至10月底完成全区住房建设工程打开了突破口。另外，电力工业部门干部和工人群众投入咸津北道会宁市救灾战斗后，仅在10天的时间里就修建了17座输电塔。